第三届全国少年足球赛闭幕。本届男女足决赛6月4号在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露天操场举行。本届足球赛上平壤市男足队和女足队双双获得了冠军。决赛后举行了闭幕式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选手和夏令营学生参加。